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两位女士，即系我唔知咧，你哋觉唔觉得两位喺埋一齐咧，其中一个死穴啊，甚至乎有啲人咧系即系绝口不提嘅，就系关于自己以往嘅感情史，即系提及关于前度。即系你知有时候有啲女仔好中意问嘅其中一个问题就系话，诶、 你自己女朋友点噶？ 系啦，或者你拍过几多次拖啊？咁样 你觉得佢靓啲定我靓啲啊？ 呢一啲再系延伸落去嘅问题啦。咁但系通常你就问第一个问题就系问你以前拍过几多次拖咧？ 但呢个好冇嘢啊！呢、這 个唔系嗱，但系好多男人听到咧，系即刻哇警号响啊！即系哇呢一个问题唔系唔答得，小心答 陷阱 嗱。因为啊，通常你知道女仔问一个问题，点会就问完一条问题就完噶？一定系有延伸性噶嘛？咁就可能之后就系问啦，啊系、啊、女朋友系点噶？啲前度咁样样，开始就会深入啲了解。咁当然啦，通常嗰个女仔问得呢啲问题都会打底嘅，就系话冇，我想了解一下你啫， 我纯粹倾下偈啫， 唔会呷醋，唔会嬲嘅，会咁样样噶嘛？通常都系咁，但系对于男仔嚟讲，我唔知道你哋以往有问过，咁 Abby 应该问唔少啦。呢啲问题就 一定会问嘅。 系啦，咁嗱，通常你问咗，嗱、你都会问噶啦。咁问咗，通常你哋有冇留意你嘅另一半系会点样样答啊？ 唔系，因为我想讲咧，我问嘅另一半咧，真系恰好咧，我系佢嘅第一个。咁所以佢永远嘅答案咧都系话， 你永远另一半都系恰好你系第一个。 系啊， 佢就系呃，唔系你明唔明白？都好明显啦，佢好明显即系呃人哋入世未深啊！你明唔明啊？ 喂，呢个世界唔俾我初恋，如果我系佢嘅初恋， 如果唔系嘅话，你觉得 Abby 会有机会咩？当然系有啦。 系咯，我只系几时唔好意思， 我只系请咗啲即系感情空白嘅小羔羊 嚟呃啲迷途嘅小羔羊啊，感情路上边迷路嗰啲啊嘛。 系。咁所以佢永远答我咧，都系话你系我嘅第一个，亦都系我唯一嘅一个。 其实我嗱，首先嗱，我想话俾你知，呢一句说话都系好充满疑点嘅吓。 点解？ 因为我就想 话真诚。 但系有时候我就系话啦，通常啊，包括我都系咁样讲噶。我觉得我以前拍拖都系嘅。 听 到未啊？ 啲男人就系咁啦。 因为嗱，真系省略好多烦恼啊！你如果嗱，我就算唔系讲到好似你咁虚伪啊，你嗰啲前度咁样，但系话。咩你系我咩第一个亦都系唯一一个救命。 真 系 有咁烦恼咩？ 唯一一个啊，后屘点解成为前度咯？唯一一个即系点啊？以后做和尚啊？谂住唔再拍拖，唔再谈恋爱啊？唔好傻啦。 嗰一刻系嘛？ 咁但系以后嘅唯一一个呢一张空头支票，未免开得太大系嘛？唔系咁嗱，但系我就即系我记得我以前都系搭呢一啲相对近，但系冇出得咁夸嘅。我都系讲话我即系恋爱经验唔太丰富，即系所以都系通常都系话我之前最多拍一个起两个字，即系 up 咁 up 啊， 好假喎呢啲，仲虚伪。 你头先嗰 个虚伪就爆呢个啫， 你头先嗰啲反而 咪就口头 先讲啲反而系真话。 你两个，你两个一齐啦，不如。 唔系点解嗱？我话点解要咁讲？要首先解构下点解有时候会即系下意识啊、潜意识啊会咁样样答咧？ 喂，你哋两个一齐咪好夹咯？ 点会啊？ 因为嗱，你又系我都系一个起两个字，你就话冇前度咁喂。几好 乜嘢啊？ 大家都好洁白。 咩？佢唔系话佢讲啊，佢系话佢嘅另一半讲。哇 ，sorry 啊！ 哇，点啊？职业性失聪啊？又哇，你真系理解能力好有问题。 因为阿青咧，佢真系未即系太耐冇拍过拖啦，佢突然间投入唔到啊！ 呢个唔系拍拖与否嘅问题，佢系直头系 呢个撞龙嘅问题。OK， 我 系咁啦，唔系，但系我想话即系通常点解即系下意识、潜意识会咁样样去讲咧？系因为你嗰个警号头先我讲过一响嘅话咧，咁你就会好自然就系、是，唔好答得咁多，因为嗱，你如果你即系我假设啦，有啲人啦，就即系话我曾经拍过十次八次拖嘅，我同你讲我拍过十次八次啊，或者我可能我呢一世人嘅即系啊女朋友都系多如 天上嘅 系啦，系繁星一般咁样样嘅话，咁跟住嗰个女仔就好似如发现新大陆一般噶咯，佢就逐个逐个同你查家宅咁问噶咯。 唔系，但系如果拍过十次都其实都几多， 唔系咁 睇佢几多岁啦， 唔系同埋你睇， 如果你廿岁已经拍过十次话。 同埋你睇咩性质，因为有时候有啲人真係好 player 嗰种呢， 即係你啦。 係咁又唔好咁讲，我即係自问都玩不起嘅，其实就。我 即係你就觉得 好容易受情创嗰啲嚟嘅，我係。係叔叔不行你定不行了，我想问啊，好驚我嚟。唔係但係即係我想话真係呢一个情况就好多时候你係可以省略一啲嘅即係不必要嘅烦恼同埋解释。因为男人最怕就係交代解释。纵然有时候女士佢真係嘅佢纯粹係出于好奇啫，我係想了解你多啲，我唔未必係真係从呢个即係呷醋嘅方向发展啦。咁我真係想知咋嘛。咁但係有时候你估唔到㗎嘛。因为嗱点解呢，我曾经有啲朋友真係领过嘢就係、是、好啦。咁你即係咁坦白咁样去问，咁我又好坦白咁样去答啦，因为嗰个女嘅自己都会披露好多自己嗰啲前度感情状况啊。咁、个男嘅听完之后真系觉得 OK 冇问题嘅，因为嗰啲已经系过去啦，当系听古仔，当系了解对方，咁佢大家沟通交流冇问题嘅。但系咧，咁个男嘅同个女仔讲翻即系自己嘅 history 咧，佢都觉得啊，对方应该 take it 咧，就好似即系听故事咁样咯，即系亦都唔会点样样追究啊，唔会点样样抽清抽后算账，唔会噶。咁实际上面都冇嘅，但系咧偶然咧就会有啲说话渗出嚟听到啊，即系可能举例，个男仔佢以前咧有一个嘅前度咧，即系好识煲汤咁样样先算啦。咁咧每当佢而家呢个咧吓煲开汤出嚟嘅时候咧，系啦，唔知道有冇你嘅前度煲得咁好咧？咁即系会讲呢啲咁嘅说话嘅， 邀引下， 系啦，即系邀引啊，无端端会邀引嘅嗱，但系其实佢知道咧， 但系点解要无端端咁样先？呢句摆明系撩交嗌嘅， 点解咧？因为有啲时候即系当嗰个男仔去讲翻，例如话我谂佢哋过去嘅沟通咧，就个女仔都会问，就系例如话嗰个女仔有啲咩好，有啲咩优点嗰啲啦。咁嗰个男朋友咪正常咁答咯，即系可能例如话其中一个可能煮嘢食叻嘅，即系会中意煲汤嘅，咁可能好欣赏嘅佢。咁佢会讲翻俾即系呢一个嘅女朋友知噶嘛？咁我女朋友嗱，佢我唔知佢点 take 啦，即系又唔系完完全全呷醋嘅。咁但系哇，竟然喺你嘅心目中呢、這个前度曾经。会有一啲咁深刻嘅即系回忆带到俾你嘅，你到而家都仲咁欣赏嘅，咁佢个心入边未必系酸，但系佢会不自觉将自己同人哋比较，咁所以咧佢有时候不自觉就会可能讲一啲说话出嚟咧，即系某程度。你可以话系，其实佢自己俾自己嘅警惕多于系想俾嗰个男仔听，但个男仔听到就系觉得，哇！我唔讲都犹自可，一讲咗之后咧就无时无刻都好似听到头先你听到啦，好似一啲挑衅性嘅说话嚟噶嘛，系，咁个男仔会觉得哇！即系下次真系多一句不如少一句，索性唔讲就算。所以有啲男仔有个警号一着咗之后就觉得，喂，真系唔好讲咁多系好啲嘅。但系嗱，最近就有一单嘢啦，好奇怪啦，就系讲到话，即系有啲人啦难以忘怀前度咧，难以忘怀到，即系将会踏入人生嘅另外一个阶段，都仲要做一啲嘢去怀念住对方噶嘛？系 啦，因为其实呢、這个即系最近呢个消息，我谂好多身边我啲女仔朋友都有几个系有留意到嘅。就是讲緊係乜嘢呢，其实就唔係发生喺香港啦，就喺、是、外国一个地方。咁就係呢，有一对夫妻，佢哋就即个老婆大咗肚七个月㗎啦，已经咁未生就生。咁跟住两公婆就喺度探讨啊 ,BB 叫咩名啊咁样啦，就喺度即係諗緊第时个名啦。咁点知讲讲下呢，嗰个男人呢就喺度话，就同个老婆讲话，不如叫陈大文咁样啦，假设。跟住佢就 喂，等先叫陈大敏，喂，嗰个女仔嚟噶嘛，大佬啊， 改过另外一个，改过另外一个 ，OK， 我拗晒头，听到我滴汗， 中性啲都 OK 嘅， 前度叫咩名啊？陈大敏啊，哇，令人想入非非，真系， 我只系举个例啫， 你个例举好啲得唔得啊？ 好啦，我叫 B B 咁样咯，好唔好？ 陈小玲咧，陈小玲咧， 救命！ 要有女同实属巧合啊，咁叫陈小玲啦。咁点知啊？咁老婆都觉得啊，可能都可以用下，即系大家探讨啫。点知讲讲下咧，原来发现呢个陈小玲咧，就系佢老公嘅前度女朋友个名嚟嘅，系、 哦、 啦。咁再讲讲下咧，就发现原来佢个老公话咧，佢对呢个前度女朋友就难以忘怀啊。咁佢 念念不忘咁样啊， 佢就想纪念一下，所以就将自己个女啦，即系前世情人啦，就改咗名叫做自己嘅前度女朋友个名系一模一样。咁于是乎就引起咗一个，即系佢老婆就好嬲啦，就引起一个离婚嘅一个风波啦。而家就唔知道搞成点啦。 呢件事其实真系好癫啊！我想话， 即系简直系黐孖筋。 癫嘅位置喺边度咧？嗱，首先癫嘅位置就系咧，你首先我觉得最癫唔系喺嗰个，即系对于前度难以忘怀啊，即系将个小朋友命名为前度个名呢、這个位置，即系都癫，但系唔系最癫。最癫嘅佢系如实话俾自己嘅老婆知。 系可以用来的勇气咧， 可以用痴线嚟形容啊！佢系咪因为 坟墓？ 系咪因为即系自己就嚟做爸爸，接受唔到呢个刺激，就系即时间谂唔开，就即系吓谂埋一面咧？我真系唔系好明白。关于呢件事可以再讲，跟住就翻嚟继续。头先咧，阿清就讲起呢一件啊外国嘅事件，咁就系、是、啊有一对嘅夫妇，阿太太就准备生小朋友，咁啊喺命名啊小朋友啊谂紧个名嘅时候咧，咁啊老公就即系提出一个名字啦，咁就原来系佢前度个名，咁最癫嗰个位置咧就系、是、佢竟然咧都同老婆讲就系话系啊呢、這个名我谂出嚟系因为我前度咧就系、是、叫呢个名嘅，咁甚至乎仲要进一步讲就系话我对。佢咧都仲有啲即系念念不忘，咁就咧用呢个名字都相当之恰当，系我嘅一个心愿嚟噶。咁哇，咁你真系作为 真的很恐怖、啊、其实 作为即系老婆，喂你即系你其实系咪即系点咧？想唔要个 B B， 想刺激个老婆定乜鬼嘢？你即系 其实你知唔知道？因为即系始终系睇报道啦，咁啊即系唔知真定，即系唔知系咪全部属实。咁佢仲有提到咧，就系话即系嗰个前度女朋友咧。就是佢而家呢个老公话系爱得最深嘅一个， 哇作死咯！你仲要再加多， 我真系觉得匪夷所思。 唔系，我觉得佢系想刺激嘅老婆，一定系佢其实对佢个老婆咧系应该有一种莫名其妙嘅恨意啊！如果唔系，如果唔系谂唔通佢即系有乜可能咁讲嗱？因为呢一单嘢系吹水噶啦，系咪先嗱？但系我想即系。探讨一样嘢就系咩咧？嗱，先唔好讲呢一单嘢真系，但我觉得佢带出一样嘢就系、是，正如头先我哋讲啦，前度某程度嚟讲啊，对可能唔少人啦，都系一个禁忌嚟嘅，即系每当咧， 对另一半系一个禁忌咯，觉得 系啊。當然啦，即係點解會係一個禁忌，就係、是、當有另一半提起嘅時候嘛，唔係即係如果一般嚟講好地地嘅話咧，你都未必無啦啦觸及會諗翻自己前度，有啲人唔係好中意回想過去噶嘛。 即係除非嗌交咯，即係譬如嗰陣時咧，佢對我幾好，睇你呢啲就會啦、 都未必嘅，都未必嘅。嗱，我覺得嗱有時候咧兩種情況，有一啲人咧佢俾人哋問起關於自己前度嘅事咧，佢唔提咧，第一。一系咧就真系嗰啲系一啲非常之唔开心、不愉快嘅过去，唔想讲。 嗯， 我见过有啲人系真系唔想提，就算你系朋友问佢咧，佢都唔想提。即系你无啦啦撩起我本身心情都冇问题嘅，突然间撩起，纵然系已经放开咗好耐噶啦，但系都放唔低嘅。 嗯， 咁有一种咧就头先我讲嘅，另外就系摆到明好似系地雷位咁样样咧，即系喂讲多不如讲少啦，因为讲咗对大家都冇益，纵然你话你唔介意都好咁。咁但系即系无论系边一种都好。即系似乎呢一样嘢，你好难真系开心见成啊，完完全全咁样样躺开就系、是、话，哎好啦，我同你分享嘅。咁所以咧嗱，即系你发现咧，好多时候啲人分开咧，即系就系、是、前度嗰啲嘅物品啊，咁通常都系要处理噶嘛。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啊、你哋会唔会特别处理嗰啲？ 我会掉晒佢咯， 咁狠， 一样都唔 keep 嘅， 一样有 keep 过一个银包， 系 因为我仲用紧， 系嘛？ 因为太实用啦份礼物，但因为我自己咧，我最留得耐咧就系我中学时期，即系嗰个初恋嚟嘅，咁咧佢就 嗰、个边个初恋啊？有你知你好多初恋噶嘛？ 我嘅初恋 Abby 嘅初恋， 我第一次同你喺埋一齐，咁你咪系我嘅初恋咯。 啊，唔知 女仔呢啲肯定系你啦。 我今日未拍过拖啊，所以我同靓妈一齐，你咪我初恋咯。 口甜舌滑呢啲就乌嘉伦呢啲咁嘅指标啦。嗱，因为我嗰阵时读中学嘅时候咧，咁我就即系识咗个男同学啦。咁嗰个年代咧，都即系会兴写情信嘅。 你一知嗰个年代好远古下你系嘛？ 我其实不嬲写信嘅嘢咧，我同你都可以写嘅。而家我即刻寄翻封俾你啊！ 唔使啦，你嗰年代唔系我年代啊。OK 啊，你慢慢讲啦。 因为你个年代系飞鸽传书系啦，因为嗰阵时好兴咧，就买啲好靓嘅信纸啊，然之后个信封咧用唔同颜色嘅啫喱笔就写啲情信，然之后就会摄喺呢个柜桶度嘅。咁呢一翻嚟摆书包，咦有封信咁样，咁啊大大话话都写咗差唔多廿几封嘅。咁类似好似圣诞卡咁样咧，一沓咁样。咁我就揾个盒就即系摆起咗，都摆咗差唔多成十几年。 佢写俾你定你写俾佢啊？ 大家都有嘅，咁但系当然系我系负责 keep 喺佢写俾我嗰啲啦。咁佢就 keep 系咯，我写俾佢嗰啲咁样咯。 佢写都系用嗰啲啫喱笔，唔系。是你寫俾佢先至係啫，即係用唔同顏色。 嗰個年代都係㗎啦。 男仔唔會㗎喎，因為我真係如果你講寫情信嘅話咧，女仔係有心思好多㗎，即係無論係由嗰個信紙度揀啊，跟住用咩筆啊，因為我自己都試過收一啲咧，係寫得好 colourful 㗎，即係 彩虹咁樣一揭開就 係啊，哇！真係哇，好靚咁樣，跟住後屘又好有心思，有啲字咧特別，佢哋連即係用咩顏色 highlight 嗰個字都會諗㗎嘛。男仔相比之下就真係好多時候係。即都俾心机写嘅，但系嗰个心思位真系争好远噶嘛。 我认同嘅，因为我咧买信纸会即系拣佢中意嘅颜色啊，即系你不会拣啲有闪粉啊，即系望上去会靓啲啊。咁但系我收翻嚟嗰啲咧，多数都系用原子笔 字咁样咬住只手指，血书咁写俾你。 唔系咁，即系佢就会用一啲即系最普通嘅原子笔，不过咧佢就系用功课簿嗰啲单行纸啊，系啦。咁写完之后，但系佢有个心思位咧，就会佢接成一个好似啲符咧三角。 嗰啲就话你系符啊，你系符唔系心啊？ 接到符俾佢，因为撞邪啊，知自己。 唔系佢有解释嘅，佢就话点解会接到咁咧？系因为咧，佢想我摄喺银包度，无时无刻都好似佢陪住我一样。 接心唔可以摄喺银包咩？ 咁我又冇参考过呢个问题、啊。 O、okay. K， 特别啲啊嘛，咪先送俾我嘅嘢，点可以咁普通嘅啫？ 系啊，送俾啱啊。佢而家咧， 市场嘅嘢真系好难。 新年咧嚟紧农历年咧，唔好收利是，我封都系封到符俾你好啲，好似。我感觉俾你可能捉邪治鬼用， 见到我冇晒符嗰啲系咪？ 哇，可唔可以？ 我见到你真系冇晒符啊！我要整多度俾你啊！ 好正， 我打孖上俾佢，我感觉 你而家 唔好啊！ 但系我想讲咧，呢盒嘢咧，我系一路 keep 到去咧，同我老公结婚之前我先掉嘅。因为点解呢就是嗰啲单行字呢原来摆得耐呢会有啲嗰啲毛毛虫呢食纸啊。咁即係唔到最后一刻呢我都係唔会掉嘅。咁但係嗰刻冇办法啦就掉咗。咁我老公嗰刻呢我见到佢有即係暗暗嘅欢喜嘅即係哎终于肯掉喽讲咗咁多年下摆咗十几年终于肯掉啦。 佢、哦、一路都知呢盒嘢嘅存在㗎。 知嘅因为佢问我点解你搬咁多次屋呢你个盒嘢都唔掉。而嗰盒嘢呢仲要系嗰啲即係好多尘啊灰灰黄黄啊入面有一沓纸呢妹妹烂烂啊咁样，咁佢都知系咩嚟嘅，但系咁我就话呢、這个对我嚟讲系非常有意义，所以不能够掉咯。 即系呢啲前度物品点处理呢其实我都觉得可以再探讨一下嘅，啊，转头翻嚟我哋再研究一下。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今晚我哋就讲起呢前度即係留低嘅物品啊，点样处理啦。嗱，我觉得呢即係前度留低嘅嘢呢都有分两大类嘅。一种呢就係有用。一种呢就係冇用。即係有用嘅意思呢就係真係好似头先阿青讲嗰种啦。例如话银包啊一啲实用性嘅物品。咁纵然好啦大家分咗手啦。咁但係你即係有啲嘢係唔好话系咪纯粹有用啊系你用惯咗啊。即係你贸贸然你话喂即係好似银包啊呢一啲咁样啊袋啊呢一啲。咁你都用惯咗你就算想搵过一个新嘅去取代都唔系一时三刻可以即係搵到啦。咁所以与其咁麻烦嘅话咁即系唔介意 繼續用嘅有啲。咁而另外有一啲咧就係、是、冇用，即係冇用意思係冇呢個實用性啊。咁就變咗係紀念性質大啲嘅，即係頭先阿 Abby 講嘅，例如一啲嘅信件啊，又或者一啲嘅裝飾咯。即係我嗰陣時候我都曾經收過唔少咧，就係、是、例如話你知啊，拍拖嘅時候總係送好多啲無謂嘢俾對方噶嘛。即係其中一啲無謂嘢就係你覺得好得意，但係對方覺得好冇用嘅。只不過嗰時候我就收埋好多即係嗰啲台頭嗰啲擺設啊、水晶又好啊，跟住一啲公仔又好啊， 真係好冇用。 系啊，即系上架杯啊，乜都有啲咁样样啦。即系当然对方就系佢买俾你嘅时候就觉得啊呢样嘢好啱你啊。即系纵然其实你唔用开嘅，即系假设我摆台头嘅有几好摆粒水晶喺度系咪？咁但系佢假设就系话啊，如果摆粒水晶喺你嘅台嗰度嘅话咧，即系一嚟佢觉得你对住佢会谂起自己啦。其次就系觉得啊呢、這个摆设咧摆喺度都几好啊，又可能 走啲桃花， 又可以我唔知道有冇呢一方面嘅功效啦，但系可能又可以帮你摘住啲嘢啊咁样嘅东西。咁於是乎呢就即係都好啦，我送俾你咁。咁当嗰段关系完咗之后呢，我自己啊，我就通常都真係唔捨得抌嘅。通常呢我嗰个習慣呢就係、是、当分咗手啦，咁我都会照计呀，我会清理一啲嘢嘅。咁、我会執出嚟嘅时候呢，你叫我即係当下即刻将佢掉落个垃圾桶嗰度呢，我係唔忍心又唔捨得嘅。咁於是乎呢我做咩呢，我就通常会将佢摄埋一边。 摄啲台脚囉，啲水晶係咪 即可能摄埋啲窿窿罅罅位咁样嘅。 但我唔会咁样㗎。即係我可能都会等一段日子，但我唔会好似你咁周围摄啲窿囉。 係点呀咁你。 因为我驚俾屋企人睇到嘛。 咪冇问题㗎喎。咁 又点呀， 我唔想囉。 我 又觉得。情信啲咁私人嘅嘢。 情信就唔会嘅。情信就唔会。情信通常你一搭呢就可能摆喺个柜度咁样囉。即亦都系摆喺一啲即系你甚少会去接触，但系亦都隐私嘅。即系头先我讲嗰啲系啲摆设类型嗰啲咧，咁你咪揾到有窿咪摄咯咁样样。咁通常你系摆完之后咧，我就习惯系我唔怀疑啦，因为有啲人咧佢通常收藏就系我揾一个箱，可能好似 Abby 咁样样揾个箱，就将前度留低嘅嘢咧就揾个箱装起晒。咁哪怕你系要抌又好啊，要转赠又好啊，要做啲乜都好啊，咁就总之有个箱就好有系统咁样样噶嘛。我又唔中意咁样样嘅。即系我唔中意将呢一啲嘢咧，好似遗物咁摆埋一堆。咁我中意咧就系可能除咗信件啦，即系一啲会比较 personal 啲啊，有 message 嘅咧，我会比较小心啲收好之外咧，基本上其他嘢即系我就通常就系真系揾一啲地方摄。咁咧你摆翻三五七年之后咧，有啲人就算即系已见到呢嚿嘢咁得意都好，问起你关于呢嚿嘢点解会得翻嚟咧？我自己知道就算噶啦，我又唔会话俾对方知呢个系边个送俾我噶。我通常都系讲就话系啊，唔知几多年之前买低啊，摆咗喺度咋咁样样，咁就一路有佢继续存在咯。咁我又觉得嗱，其实呢一个咧，你三五七年之后睇翻咧。我又觉得嗰段回忆系珍贵啦，虽然即系嗰个回忆咧已经升华咗噶啦，你唔系话啊，我好希望即系重修旧好啊，希望旧情复炽啊，你冇呢啲嘅感觉嘅，但系你又会真系觉得嗰一个对方带俾你嘅经历咧，其实系几值得去回味。即系嗱，你唔会无时无刻夜阑人静嘅时候可以自己细想啦、细味啦，但系我觉得其实系珍贵噶，所以我又庆幸我冇即系将嗰啲嘅物品掉咗咯。 其实我都唔即系头先你所讲嘅唔会即刻掉咯，即系都可能 keep 一阵。但系如果我已经有咗另外一个嘅时候，我都会将之前嗰啲掉晒佢噶。 点解咧？因为如果唔同旧嗰个道别晒嘅话，你觉得唔能够决心同新嘅展开啊？ 冇乜用啦嘛。 吓， 系啊，同埋我有个即系我觉得自己有个唔系几好嘅地方嘅，我系会将。即是可能現任同前度呢是真係會比較。即是如果我仲 keep 住嗰啲，因為你其實回憶嘅嘢有陣時你過咗好耐之後呢你就會好模糊㗎啦。咁你 keep 住嗰堆嘢嘅時候，咁你總有，因為我嘅人係總有機會會拎譬如執屋嘅時候咦見到我真係會睇下裏面寫啲乜。咁我睇到嘅時候我就會諗返佢以前有幾好嗰啲我唔想咁樣。因為佢已經過去啦嘛。咁就係、是、就算啦咁樣啦。咁但係我亦都試過有一次呢有一個男朋友係佢仍然都仲用緊佢前度送俾佢嘅嘢。 係。 其实係颈巾嚟嘅。咁事完点解我会即係会问呢，就係、是、因为我见到佢有几条唔同颜色嘅一模一样款嘅颈巾。係。係一睇咗之係用人手织出嚟嘅。 係。 咁好正常你 你知佢唔会积啦，咁唔通你出去买条积嘅咩？ 点解唔俾佢阿妈？ 系咯，温暖牌得唔得？ 因为我知唔会咯，总之知道唔会啦，系啊。咁跟住我有一日就问佢，点解你即系好婉转咁问嘅？ 点解你会有几条涂鸦色？ 点解系啦？点解咁得意？啲眼镜买埋一样款嘅唔同色咁样样啦，即系佢即系问得佢都知有啲嘢啦。咁跟住佢就好如实咁样同我讲，就话啊，呢啲系我之前我女朋友，唔系佢话系。是之前几度的女朋友，即不是对上一个。 通常都讲到有咁远得咁远的。我祖先呢我的祖先呢他们的前度直落的。 跟住佢就话，因为真系同我头先讲嗰个理由系好一样嘅，因为真系好实用啊嘛，同埋已经戴咗咁多年，咁佢又唔买衫嘅，咁所以佢就话一路都用到而家啦，就冇掉咁样啦。咁听完之后都系。其实心里面是有少少唔舒服。 你又唔积俾人喎、啊、你睇下嘛，你又冇积过啊。咁 样 我系你学啦，即系你又要望住人哋。 我不如买条新嘅俾佢。 佢仲喺度挂住前度啊，嗰条颈巾啊，跟住咧喺度积积言咁样。咁我系你啊，即刻就即系自己积人，你要着温暖牌啊，唔系要求其你买一条俾佢、啊。 咁佢揾个第二个积温暖牌。 所以而家咪揾咗第二个咯，好快就先咗啦。就系因为嗱，我哋又帮你揭破咗一个嘅谜团啊。点解当年呢一段嘅感情不能开花结果咧？ 唔系，但系我同我身边啲姊妹都倾过嘅，但系佢哋都发现同一。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那些男朋友或者另一半啦，原来都是有 keep 翻即系之前那些另一半送的嘢，都是啲实用嘢。咁可能不实用那些其实见不到啦，因为实用的你真系见到他会用啊嘛。咁我有啲姊妹的做法咧，系真系即系偷偷，即系唔系偷你，即系真系买翻一样的即系可能譬如颈巾，即系买翻颈巾俾佢，然之后就暗马底将佢嗰条 就换咗 收埋， 收埋啊， 系啦，即系佢又唔会即系衰到掉咗佢嘛，即系你又唔知佢会发嬲噶嘛，大佬。咁跟住咁我就话吓，咁样佢点啊？咁佢咪问咯，咁我话摆埋咗一边咧，你用我呢条啦。咁当然佢嗰啲另一半都唔敢话。唔好要拎翻嗰条出嚟用噶嘛，就暂时冇见到呢个情形咯。 照计都唔会 就咁样解决咗呢件事。 但系啲嘢都好复杂， 好复杂咩？ 好复杂，因为最紧要系咩咧？如果实用嘅嘢咧，对我嚟讲而过咗去咧，跟住即刻将佢变埋攞嚟钱，仲实际。 咁你嗰啲全部名牌点同啊？咁你攞条温暖牌去变买啲乜嘢咧？请问 咪系又旧又系九五八八，黐线！喂，系咪唔 make sense 嘅啫？ 水晶嗰啲可以拎去变卖啊嘛？ 银包嗰啲黐线，攞边度买啊？我一莫名其妙。唔系，但我就即系觉得头先阿清讲嗰样嘢就系、是，如果我系个男仔，假设我用紧一啲前度嘅物品，咁当然我俾你发现咗、哦，你都知道我系用紧前度嘅嘢啦。咁而你煞有介事买一样嘢，就系要我用你买嘅嗰样。而唔可以再用我即係想用嗰一样嘢，即係可能係前度留低㗎啦。其实未必有特别嘅意思，即係我用可能真係纯粹用惯嘅啫，唔係因为有啲特别嘅感情喺嗰度。 但係呀、啊、你个另一部见你即係仲用住前度嗰啲，可能仲同你去街喎、啊。即係你。即其实真的很奇怪， 我又 即个心头好似啲三人行嘅感觉嘅， 但系唔系三人行，我真的会觉得，唉、哎，即系可能你唔系嘅，可能你唔系对佢仲未忘怀， 系啊，即系 我会觉得你系个心入边仲有佢咯， 系嘛，唔系，所以我就话，如果真系发生喺我身上嘅话咧，我你咁样样换咗嘅话，其实我觉得嗰个感觉都好尴尬嘅，即系变咗咧，嗱，亦都系慢慢就造就咗一样嘢，就系咩咧？哦，原来你好介意，你好介意，下次你再问起我关于前度啊。或者是一些涉及到啊，所以头先我哋嗰啲嘅情感禁区位嘅话咧，都唔知讲唔讲你之好，因为哦，原来你呢一啲位你表现出嚟系会介意啊嘛。 吴嘉伦、陈燕婷、朱晴、乐活玩家， 如果现任保留住前度嘅物品，你又咁啱发现佢有保留嘅话，你知道嗰阵你点样反应呢？咁嗱，坦白讲，我真系唔系好介意，我即系自己都试过经历过，我又真系觉得唔系话太过令到我感觉到非常之唔舒服。嗱，因为举一个例子，我之前有个前度咧，佢就有一支笔。 嗰啲係普通嗰啲卡通筆嚟嘅。咁、用咗好多年㗎啦，你今時今日都即係搵唔返嘅。因為你知以前有好多嗰啲卡通筆呢，可能你讀書嘅年代呀、唔知喺邊啲文具鋪買呀、咁即係興咗幾年之後已經係銷聲匿跡咗㗎啦嘛。咁但係即係佢本身即係除咗因為嗰個人送俾佢之外啦，佢更加即係一嚟用慣啦，二嚟佢鍾意嗰隻嘅公仔嘅。咁用咗咁多年，到大家喺埋一齊嘅時候佢都仲用緊咁樣。咁到即係同我喺埋一齊之後，我又覺得即係雖然佢話俾我知呢一支筆係前度送俾佢嘅，咁佢亦都講到明就係話其實冇嘢㗎啦，大家都已經冇聯絡冇成咁樣啊。咁縱然係佢仲係用緊嗰支筆，我又覺得冇乜問題喎。即係係咪因為嗰件物件啦、啊，定係即係真係因為我嘅即係現任嗰個人嘅性格嘅接受能力咧？嗱，即係假設如果頭先你講緊嘅就係啲好貼身嘅物品啊嘛，頸巾啊嘛。咁、如果假設唔係呢一對 嘅，格 即系你觉得如果假设系其他一啲嘢咁样， 但系你又谂下嗱，好多女仔即系好似我咁啦，虽然我可能我会如果我个男朋友用紧前度嘅嘢，我会唔舒服啦，但其实我唔会出声噶。 吓， 咁可能你嗰个女朋友都系一样噶，即系可能佢未必会同你讲，因为其实讲嘢好似好小气咁，系咪先？咁而且嗰支笔真系用得啊嘛，唔通叫你掉佢咩？咁样系有啲奇怪，咁所以可能佢选择收埋。又或者可能真的不介意咁样咯，我都理解不到。 是不是啊？唔系我讲的是我啊，你又调转咗啊，老友系点啊？ 相反、啊，如果你我咁样讲，又觉得自己好像很衰，因为如果假设我知道我的前度咧，佢仲保留住我的嘢咧，其实我又会有少一丝嘅暗暗欢喜喎。 咁系人都会嘅， 系嘛？ 即系觉得自己有人挂住啊嘛，有人留恋啊嘛，咁我个感觉系会自我良好一啲嘅。咁但系相反， 我觉得自己 系啦，但女人系咁噶嘛，即系当如果我老公 keep 住前度嘅嘢咧，咁我就唔得啦。但系我 keep 住系 OK 嘅， 系好啦，唔好将我哋归类为同一类， 唔想同你扯上关系。 而家分得唔清楚啊？点解？ 唔想同你扯上关系。唔系咁，但系如果假设你嘅而家嘅另一半吓，佢即系用紧一啲所谓前度嘅嘢嘅时候，咁你想唔想佢坦白话俾你知咧？即系嗱，似乎坦白话咗俾你知之后，佢又以后都用唔到噶咯。即系佢又可能要同呢样嘢真系永久道别，而呢一样嘢对佢嚟讲，可能纯粹一份回忆咁样样，又唔系话有啲咩，即系又系嗰种啦，咩旧情复炽嗰啲即系追求啦。咁纯粹可能即系对佢嚟讲系一个珍贵嘅回忆啫。咁而家系咪因为我哋同而家呢一个现任喺埋一齐之后，有时候要同我哋一啲嘅过去一定要好强硬地讲一个嘅道别呢？咁 咪其实我又唔系真系话咁专制，系一件都不能够留低嘅。但系我会觉得视乎系啲乜嘢物件，譬如啱啱乌嘉伦讲话一支笔，咁其实我觉得笔嘅嘢，即可能对我嚟讲嘅意义不是太大，即系可能你随手可能写啲嘢需要支笔嘅，咁我觉得 O K。但反而如果你话即系贴身如啱啱阿清提过嘅银包，咁呢一样嘢我就觉得， 因为你无时无刻都会用， 系啦，即系同埋你会将自己最紧要嘅财产摆咗喺入边嘅时候，咁我就会觉得银包呢一样嘢系咪可以唔需要 keep 咧？ 即系个象征意义咯，即系我都觉得系，即系我有时候反而谅解多啲，因为好似头先你讲话颈巾啊、银包呢啲，颈巾你又成日挂，即系挂喺身上面。 你想咪真係掛住咗啦？ 係啊，真係掛住咁樣樣咧。喂，咁個感覺咧，即係有啲唔好話女仔啦，其實男仔都會嘅。即係例如話有一件假設係大褸啊嚇，咁原來佢前度送俾個女仔嘅，佢無時無刻都著喺身上面，可能即係作為男朋友望到都係唔舒服嘅。咁但係可能即係相反，如果可能有啲稍為冇咁即係緊密要用嘅一啲嘅物品啊，可能嗰個接受程度會唔會大啲咧？即係會放寬少少咧？又或者再進一步去問，都係翻頭先。 但我反而想問一樣幾重，因為男仔通常就話唔會點樣介意啦，烏嘉倫。但如果一個你嘅現任嘅女朋友係 keep 住一隻前度送嘅戒指咧？咁啊，你会唔会介意？但系戒指系值钱噶、哦，咁你冇理由叫掉咗佢噶。 但系戒指啊，真系唔同、哦。你问我， 咁你会唔会介意啊？ 咁睇咩情况带出嚟啦。其实真系嗱， 就系、是、觉得好靓咯，好中意只戒指。 如果嗱，因为我想话，如果你讲紧戒指，你讲几廿蚊货仔嗰啲啊，纯粹带出街玩下嘅话咧，我反而又觉得 唔得系贵重嘅。 你问我，其实我就冇要求嘅，应该话，因为我如果我真系坦白讲。 如果佢即係我諗我同你可能呢一方面有啲似嘅。嗱，我刺嘅地方係咩？刺嘅地方就係我都未必會出聲講嘅。即係如果我知道呢一個係前度留俾佢嘅一個即係首飾，佢想要去保留嘅話咧，我唔出聲嘅。即係 佢仲要日日戴住咧。 我会唔出声嘅，我真系会唔出声 嘅、嗯，真系一句都唔讲，即系你唔会问啊，只戒指日日戴住咁靓嘅，即系你唔会问下呢啲嘅。 我唔会噶， 你买过另外一只同佢求婚咁，系啦，另外一 只系啊，你买一只即系取代咗佢咯，真系讲真，我觉得阿清呢个一个方法。咁而但系我同阿清有个位唔同嘅地方就系咩咧？可能你个心会有条刺硬住硬住嘅， 你冇， 因为嗱，你头先你讲嘅就系咧嗰个戒指位嗰个嘅即系象征意义。戒指其实你讲紧嘅系一个承诺嚟噶嘛，但系头先我哋讲过啦，即系承诺位就系你一系就取代咗佢咯，即系如果你要佢放低佢而家手上面嗰只戒指嘅话，咁你要有另外一样比佢更加嚟得更大嘅象征意义俾到佢嘅话，咁就可以除到啦。咁所以我会即系如果假设啊吓，你问得佢，而你亦都尊重佢一路俾嗰只戒指留喺佢手上面嘅话咧。我就唔会有条刺揞住揞住咯。 咁如果系一啲改变唔到嘅嘢咧， 例如咧， 例如系纹身吓，或者系啲身体嘅环， 咁睇你纹啲咩咯。如果你纹咗另外一个名咁啊，陈大文咁先算啦。 陈大文得唔得咧？ 我会我好介意呢个名好老土咯，但系我唔会介意。 仲要纹喺个心口度啊，陈大文。 我会觉得点解你咁傻啊？我自此之后我不停咁笑啊，哇，陈大文、啊，我唔信佢唔自己搞掂佢啦。我唔使我出声，佢自己都会觉得哇，点解我当时会咁？ 你扮嘢啦，你话你唔出声噶嘛？你日睇住陈大文啦、啊，你。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